正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要为大家分享一本新书，由作家谢喜章出版的《张恨水传》。张恨水是民国时期产量最多的作家，更是最畅销的作家，然而如此大量的创作与他的好读书是分不开的。在张恨水的生活中，戏就像盐，是不可缺少的调味品，而书好像空气和阳光，却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张恨水笔下有一位杨杏元，是《春明外史》中的主人公，书中写他是个手不释卷的人，常常随手拿起一本书便读起来。杨杏元既是张恨水以自己为原型的创造，那么杨杏元的这种生活习惯未尝不是张恨水日常生活的写照。这样的情景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有一次他大病初愈，在床上躺了几天，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便拧着电灯看了一段《儿女英雄传》，竟不觉得乏。另有一处则多了一些诗意，他写道：胡同里卖菊花的一阵阵吆喝着刚刚过去，指着一点点缀，我们便觉得秋深了。这个日子拿着一本《陶静节集》坐在窗下看，案上陈列几盆新菊，十分助人的诗性，所谓春秋多佳日，也足以让人快乐了。这种读书之乐不是什么人什么时候都能随意享受的，却是张恨水梦寐以求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在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我把车开到马路上，停在路边，步行回来。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这样做似乎太冒险了，我把自己完全暴露了出来。我穿到树杈后面，卡门正痴呆呆地倚着紧锁的房门站着，什么话也没说，一只手慢慢地抬到牙齿前面， 开始摇起那个畸形的大拇指来。他的眼睛下面有两块紫斑，因为神经紧张，他脸色苍白。他对我微微一笑，招呼了我一声：“嗨。”他的声音又尖又细，你是。他话没有说完，又开始咬他的手指了。记得我吗？我是 Doghouse Lally， 哼，个子长过了头的人，还记得吗？他点了点头，脸上的肌肉抽搐，笑了一下。咱们进去吧，我这里有钥匙。太巧了，是不是？ 什么？ 我把他推开，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门，把他推了进去。我把身后的门关上，站在那里闻了闻，在日光照射下，这间屋子简直可怕极了。挂在墙上的中国式小摆设，地毯，装饰繁琐的台灯，柚木家具，花里胡哨的色彩，图腾杆，装着乙醚和鸦片丁剂的大肚瓶，这一切在阳光照射下，叫人作呕。他们和我站在那里对望着，他拼命想叫脸上挂上一个媚人的笑容，可是他脸上的肌肉都非常疲劳，一点儿也不听他使唤。他那勉强摆出的笑脸，就像水流过沙地似的，一点儿也留不住。在他那对呆滞无神的眼睛下面，苍白的皮肤上显出许多小粒痘。他用没有血色的舌头舔着嘴角，她是一个漂亮的、被娇惯坏的、脑子又不很聪明的女孩。她在邪道上已经走得很远很远，直到现在，谁也没有伸手拉她一把。这些有钱的少爷、小姐，叫他们遭罪去吧，我对他们简直厌恶透顶。我用手指捻着一根纸烟，把几本书推在一边，坐在黑色书桌的一头，把纸烟点着，喷出一缕烟雾，无言地望着面前这个女孩子表演咬大拇指的戏码。他们站在我前面，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女学生站在校长办公室里一样。最后我开口问她：“你到这儿来做什么？”他只顾着揪衣服上的线头，一句话也不说。昨天晚上的事，你还记得多少？这次他回答了，眼睛里现出一丝狡猾的闪亮。记得什么？我昨天晚上生病了，在家里没出来。是这样。他的回答很含糊，只是在嗓子眼儿里滚动，我刚好能听得到。别撒谎了。他的眼睛很快地上下闪动了一下。在你回家以前，在我把你送回家以前，就在这间屋子里，在那把椅子上，坐在那个橘黄纱巾上面，你当然会记得。一层红晕从他脖子底下慢慢地泛了上来。这倒是件稀罕事，他居然还懂得害臊。在他那凝滞的灰色的眼球下面出现了一块白斑，他使劲地咬着大拇指，他的呼吸也急促起来。 你是你吗？ 是我。你还记得些什么？ 你是警察？ 不是，我是你父亲的一位朋友。 你不是警察？ 不是。 啊，那你要干什么？ 是谁把他杀死的？他的肩膀抽动了一下，但是脸上一点儿也没有惊讶的神色。 还有谁知道啊？ 知道该个的事？我不知道，起码警察还不知道，不然他们就要在这里扎营了。也许 Joe Brody 知道。这句话好像捅了他一刀子，叫他喊出声来。 Joe Brody 这个人。接着我们两个人又都不说话了，我只顾抽烟，他继续咬手指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耍弄你的小聪明了。这件事需要的是一点老式的爽直。是 Brody 把他杀了吗？嗯？把谁杀了？该死的。他看把我惹急了，下巴耷拉下一英寸来。是的。是就杀的。为什么要杀他？ 我不知道。 他摇了摇头，努力叫自己相信他确实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些日子你常常和他见面吗？他的两只手落下来，骨节绷紧，成了一个个的小白疙瘩。 就见过一两次。我讨厌他。 那么你知道他住在哪儿是不是？ 嗯，知道。 你不喜欢他了？ 我讨厌他。 那么你高兴他惹了这个麻烦了？他的脸也变得呆滞起来。我的推论太快了，他没能理解，但是我还是得这么问他。你愿不愿意对警察说这件事是 Brody 干的？嗯？我试探了他一下，他一下子大惊失色起来。为了宽慰他，我又加上一句，当然了，我是说假如我不让裸体照片的事抖露出来的话。他嘻嘻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又叫我有了作呕的感觉。如果他尖叫起来，啼哭起来，或者是晕倒了，一头栽在地上，事情就好办多了。但是他只是嘻嘻地笑起来，突然间他觉得这件事非常非常有趣。他装成个埃及女神，叫人拍了照，照片不知叫谁给偷走了，该个又当着他的面叫人给打死了，他被灌得不省人事。对他来说，这一切突然成为一件叫他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他嘻嘻地笑了起来。太了不起了。他的笑声越来越大，从一个屋角回荡到另一个屋角，就像许多小老鼠在护壁板后面来回跑动一样。他开始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我从书桌上跳下来，走到他跟前，在他脸上打了一巴掌。我说，跟昨天一样，咱们俩在一块儿可真是逗乐。莱利和斯滕伍德两个滑稽演员的副手在寻找一位喜剧演员。他不再笑了，但是跟昨天一样对我打了他一个嘴巴，毫不介意。说不定所有她的男朋友早晚都得打她的嘴巴子。如果他们这样做，我是完全理解的。我又在书桌的脚上坐下来。他一本正经地说， 你不姓莱利，你是菲利普·马洛，你是一个私人侦探。威远都告诉我了，他把你的名片给我看了。 他揉了揉我打过的面颊，对我笑了笑，好像挺愿意同我在一起似的。好，你还是什么都记得的。你回来找你的照片，你进不了门。哼，我猜得不错吧。他把下巴贴在胸上，上下颤动了一下。他对我发出了媚笑，他对我转动着秋波。 我正在被他引动上钩，马上就要发出一声快乐的喊叫，请求他同我一起到油马去。我说，照片叫人拿跑了，昨天晚上在我送你回家之前我已经找了，说不定被 Brody 拿去了。 Brody 的事你没有骗我吧？他很认真地点了点头。嗯，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你不用再去想他了，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来过这儿，不管是昨天晚上和今天来都不要说，威文也别告诉他，明白吗？干脆把到这儿来的事情给忘掉，什么事都由莱里替你解决。嗯，你不叫他刚开口说马上又停住了，他使劲儿地点了点头，同意我给他出的主意，也许是暗自赞赏刚才他脑子里的一个什么想法。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几乎变成了黑色的，就像自助食堂里的餐盘一样那么浅。他打定了一个什么主意，说道，我要回家去了。他说这句话就像我们这时正在喝茶似的。好吧，我没有移动身体，他又向我递了一个媚眼，就向房门走去。他已经把手放在了门把手上了。这时我们两个人都听见外面有一辆汽车开过来，他望着我，眼睛里出现了两个问号。我耸了耸肩膀，汽车停住了，正好停在这座房门前面。恐惧使卡门的面孔扭曲了。门外响起了脚步声，门铃也响起来，卡门回过头来，从肩膀上盯着我，手使劲攥住门把手，因为害怕样子都变得有些滑稽了。可是门铃不断地响着，又过了一会儿门铃不响了，一把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了一下，卡门一下子从门前跳开，僵立在那里。门嗖的一下打开，一个人敏捷地走了进来，但是马上就站住了。他不出声地盯着我们两个人，神色镇定自若。进来的是个一身灰装的人，除了脚上锃亮的黑皮鞋同灰色缎子领带上的两颗红钻石以外，从上到下全是灰颜色。他穿的衬衫是灰色的，质地柔软剪裁合体的法兰绒双排扣西装也是灰色的。看见卡门以后，他摘下灰色的帽子，从帽子底下露出的头发也是灰白的，就像是用网罗筛过的那样细。他的一双灰白浓密的眉毛不知为什么给人一种江湖气。他的下巴很长，鼻子生着一个沟，一对灰色的沉思的眼睛因为上眼皮耷拉下来遮住眼角，总是带着一种邪腻的样子。他很有礼貌地站在那里，一只手摸着背后的门，另一只手拿着灰帽子轻轻地拍打着大腿。他的神情很严峻，不是恶汉的那种粗鲁，而是一种久经风霜的骑士的严酷。但他不是骑士，他是艾迪·马尔斯。他把身后的门关上，把手插在上装带兜罩的口袋里，大拇指搁在口袋外面，在光线朦胧的屋子里闪着亮。他对卡门笑了笑，他的笑容又亲切又随和。卡门舔着嘴唇凝视着这个人，卡门脸上的恐怖神情此时已经消失了，他也回报给这个人一个微笑。艾迪·马尔斯说，原谅我这么随随便便的就闯了进来，门铃似乎没有引起你们的注意啊。该格先生在家吗？ 他不在，我们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发现门没关就进来了。嗯，他点了点头，又帽檐蹭了蹭自己的长下巴。嗯，你们是该哥的朋友是吧？通过买书认识的，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找一本书。哦，一本书。这句话他说得很快很响亮，而且我还觉得有些刁钻，好像该哥的那些书的事他都知道似的。接着他又看了他们一眼，耸了耸肩膀。我向门口迈动步子，我说我们走了，一面拉住卡门的胳膊。卡门还在盯着艾迪马尔斯，看来卡门挺喜欢他的。艾迪马尔斯很客气地问，有什么话要我带的吗？如果盖克先生回来的话。啊，我们不麻烦你了。哼，那真是太糟糕了。他说着，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当我从他身边走过去开门的时候，他灰色的眼睛闪烁了一下，接着就变得严厉起来。他用很随便的语气说，这个女孩子愿意走可以走，我要同你谈两句话。当兵的。我放开了卡门的胳膊，茫然不解地盯着艾迪马尔斯。别耍这套了，白费事。我外面车上有两个小伙子，我叫他们做什么都成。他们在我身边发出一个响声，笔直地跑出门去，他的脚步声飞快地消失在山坡下面。我没有看见他们的汽车，他一定是把车停在底下了。我张口说，你到底要……别废话了，这里有点不对头，我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想叫自己的肚子挨枪子儿，你就拗着我来吧。好好好，算你有能耐，不到必要的时候我是不会叫人难堪的，当兵的。艾迪马尔斯不再打量我了，他在屋子里走了一遭，皱着眉，不再理睬我。我从房子正面一扇窗户的玻璃里往外看了看，篱笆外面露着一辆汽车的车顶，车的马达还在转动着。艾迪马尔斯在书案上发现了那只紫色的大肚玻璃瓶和两只镶着细金边的玻璃杯。他先闻了闻玻璃杯，又闻了闻大肚瓶，嫌恶地撇了撇嘴。这个臭流氓，他用平板的语调骂了一句。他把几本书翻了翻，咕哝了一声，转到书案另一边，站在那根带一只照相机镜头的图腾杆前面。他仔细看了看这个机械，最后目光落在图腾杆前的地面上。他用脚把那块小地毯挑开，很快地蹲在地上，身体马上绷紧了。他的一只膝盖跪在地上，书案把他的身体挡住，我看不清他到底在做什么。只听到一声惊叫，他又站了起来，他的一只胳膊飞快地在衣襟下面一摸，一只德国鲁格黑色手枪马上出现在他的手里。他用长长的棕色的手指攥着这把手枪，既没有对我瞄准，也没有瞄准任何东西。他说，血，地板上有血，在那块地板下面好多血。我显出一副好奇的样子问，是吗？ 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半点过后继续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睡着，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听皮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艾迪·马尔斯一歪身，坐在书桌后的转椅上，把紫红色的电话机往怀里一勾，撸个手枪换在了左手里。他皱着眉头望着电话机，两条浓密的灰眉毛拧在了一起，鹰钩鼻子上肌肉耸成了一道深沟。我看咱们得叫警察来了。我走过去，踢了踢盖住该个躺过的地方的那块地毯。血迹是沉的，早已经干了。那也得叫警察来。当然得叫了。他的眼睛眯缝起来，温文尔雅的表层从脸上脱落下来，露出来的是一个衣着华丽、手持鲁格手枪的硬汉子。他不喜欢我这样随声附和他。你到底是什么人？当兵的？我姓马洛，是一个私人侦探。从来没听过你这个人。那个女孩是谁？我的雇主。该个想敲他一笔。我同他来呢，是想找该个谈谈这件事。结果他不在家，门没有锁着，我们就进来等他。我是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哼，真是方便得很。你们手里没有钥匙，门却正好没有上锁。一点不错。你怎么会有这所房子的钥匙啊？这关你什么事？当兵的。我可以把它当作是我的事。他紧闭着嘴，狰狞的一笑，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掀。我也可以把你的事当作是我的事。你不会喜欢这么做的，看我这一行可赚不了多少钱。好啊，机灵鬼，这所房子是我的，该个是我的房客。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呀？ 哼，你认识不少这种正派的人啊。 我只是把房子租给他们。租房的人还不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啊。嗯， 他看了看手里的枪， 耸了耸肩膀，把他揣在了腋下。 对这里发生的事，你有什么聪明的解释吗？当兵的。 我有许多许多解释。有人用枪把该个打死了，有人被该个用枪打死了，该个打死人以后逃跑了，也许打死人的是另外两个人，也许该个主持过什么奇怪的宗教仪式，在那根图腾前面杀了什么当祭品，也许是喜欢吃鸡啊，爱在客厅里宰。灰衣服的人阴沉着脸瞪着我。我不猜了，还是打电话把你城里的朋友们都叫过来吧。 我摸不透你，我摸不清你在这里要耍什么名头。 哎呀，你快点吧，把警察们都叫过来，你会有个热闹看的。他思索了一会儿，身体一点也没有动，他的嘴唇又把牙齿盖起来。 我不知道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绷着脸问我。说不定你今天出师不利。我认识你，马尔斯先生，拉斯奥森达斯的柏树俱乐部，阔佬们夜夜在那里豪赌，当地的警察都装在你的口袋里。你还有一个畅通的内线，一直通到上边地方检察官那里。换句话说，你有靠山。该个干的这个买卖也需要有靠山。说不定你看在他是你房客的面上，有时候也照顾照顾他。他紧闭着嘴巴，样子非常难看。 你知道该个干的是什么买卖？ 租卖银书的买卖。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盯了好长一段时间。 有人对他下手了，你准知道点内情。今天他没有到书店去，书店的人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给他打电话，这里也没有人接，我到这儿来瞧瞧是怎么回事。我在地板上发现了血迹，在地毯下面。我在这里还发现你跟一个女孩子。 你这个故事说的有点牵强，也许你能找到个乐意的买主，把这个故事推销出去，但是你的故事里还缺少一个情节。今天有人把他的书都从书店里转移走了，他出租的那些美妙的书籍。马尔斯清脆地打了个匪子说， 我应该想到这一点的。当兵的，你似乎知道不少事，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该个是遭了毒手了，我认为这是他的血，暂时隐匿起尸体是为了把书转移走。有人把他的买卖接了过去，需要一点时间重新组织。 他们是溜不掉的。 艾迪·马尔斯狠狠地说了这一句。谁说的？就凭你同外面汽车上的两个打手？哼，咱们这个城市现在越来越大了，艾迪。最近有不少挺有势力的人都在这里安上了据点。这就是城市发展活该受到的惩罚。 你说的太多了吧。 艾迪·马尔斯这么说着，他露出了牙来，吹了两声口哨。外面车门砰的一声响，脚步声匆匆忙忙地跑进树帐来。马尔斯又亮出他的鲁格手枪，对着我的胸膛。 把门打开。 外边门把手响了一阵，一个声音在叫喊什么。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鲁格手枪的枪口看上去像是二马路地道的入口，但是我还是没有动。我的身体不是防弹的，这个概念我早就应该习惯了。 你自己去开吧，艾迪。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发号施令？你要是客气一点，也许我还能帮帮你呢。艾迪的两条腿僵直地从书桌后面走出来，走到房门前边。他一边用眼睛盯着我，一边把门打开。两个人连跌带滚地撞进屋子里，手在胳膊底下忙着摸手枪。一眼就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个拳击手，皮肤白白的漂亮的小伙子。因为击拳，鼻梁是歪的，一只耳朵像块小牛排。另外一个人是个细条个，金发，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这个人两只眼睛睁得很近，眼睛白惨惨的，没有什么神色。艾迪·马尔斯说，看看这只鸟身上带着家伙没有。金发的家伙亮出一只短把枪来，对我比划着。拳击手侧着身子走过来，小心翼翼地翻我的口袋。我无精打采地把身体转个过，像个展览晚礼服的时装模特一样。这个人声音在嗓子眼里说了句，没有枪。好吧，看看他是什么人。拳击手把一只手伸到我前胸的衣服袋里，掏出我的钱夹来。他把钱夹打开，查看了一下里面的东西。姓名是菲利普·马洛，住在富兰克林大街霍巴特阿姆斯，私人侦探执照、徽章，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他是个私人侦探。他把钱夹放进我的衣袋里，轻轻打了我的脸一下，转身走开。艾迪·马尔斯说，你们走吧。两个枪手走出屋子，把门关上，听得见他们又走回汽车里去了。他们把汽车发动，叫马达空转着。艾迪·马尔斯两条眉梢直挑到前额上，呵斥道，该死，好棒。我还不想把我知道的事都说出来。哼，为了抢夺他的买卖把该个干掉，这样做也太不高明了。我不认为是这么一回事。假定该个真的已经被杀害了的话，我认为书店里的那位金发女郎不知因为什么好像吓掉了魂似的。我猜得到是谁把书弄走的。 谁？ 这是我还不想讲出来的事件之一，我要考虑到我的雇主的利益，你知道。艾迪耸了耸鼻子， 那个…… 没说完，他立刻又把底下的话吞了下去。我说道，我想你是知道那个女孩是谁的。 谁把书弄走了？当兵的？ 我还不准备说。艾迪，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艾迪·马尔斯把鲁格手枪放在了桌子上，用手掌拍了拍。 这个，而且我还可能叫你说的有点代价。 这倒是个主意，别让手枪掺和进来。金币的声音总是听得很清楚。你准备叫几块金币敲出声来？ 为了什么？ 你要我做什么呀？他砰的一声把桌子一拍， 你给我听着，当兵的，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问我另外一个，这样咱们两个人永远也谈不拢的。我要知道该个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打听这件事有我自己的理由，我不喜欢他干的那个买卖，我也没有保护他，我只是凑巧把这座房子租给了他。我对这件事现在也不怎么喜欢了。我相信不论你知道的是什么，别人也正在研究，而且一大群警察的大批鞋马上就要在这个地方吱吱扭扭地响起来。 不会有什么货色的。我猜想你自己也需要一个靠山，所以你还是快把你知道的说出来为好。他猜得很妙，但是我不想叫他知道。我点着一根纸烟，把火柴吹灭，对着图腾杆的玻璃眼睛挥了一下。你说的对，如果该个真的出了事，我就只能把我知道的给警察给说出来。所以这件事是官方的事，我是没有货可以卖给私人的。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就告退了。他的脸色变得惨白，样子一时变得又卑鄙又凶狠。他的手向摆着枪的地方动了一下，我用很随便的语气掐了一句，顺便说一句，马尔斯太太最近身体好吗？我想我这个玩笑也许开得过火了。他的手哆哆嗦嗦的一下子把枪给拿了起来，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 滚，你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你爱去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一点也不在乎。但是只有一点，当兵的我给你进一句忠言，别把我掺和进去，不然的话你可真的要希望你妈当初没把你养到这人间来了。哼， 没养到人间来我就到阴间去。听说最近那边还有个朋友找你来了。他一动不动地伏在桌子上，眼睛瞪得圆圆的。我走到门前打开门，回头望了他一眼，他的目光始终盯着我，但是他的灰色的瘦削的身体却没有移动，他的眼睛里闪着仇恨的光芒。我走出房子，穿过树障，走到上面坡路我停车的地方。我上了汽车，把汽车掉过头，开过山顶，没有人向我开枪。开过几个街区以后，我开进一条岔路，把马达熄掉，坐了几分钟，也没有人尾随我。我把车开回了好莱坞。我的车停在兰德尔广场那栋公寓大楼门前的时候，正好是差十分钟五点。有几扇窗户里已经开了灯，收音机在暮色里大声喧闹。我乘自动电梯到了四楼，穿过一间铺着绿色地毯、镶着象牙色护墙板的过厅，一扇通到太平梯的门挂着门帘，但是没有关上。凉风从门外边一阵阵吹进过厅里来。405号房门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象牙按钮，我按了一下，等了似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门一点响声也没有的开了一条缝，只有一英尺宽。这不是一种光明正大的开门方法，开门的人是一个长腿长腰宽肩膀的男人，一对深棕色的眼睛生在一张毫无表情的黝黑的脸上。他早就学会不叫自己的脸表现出任何感情了。这个人的头发像硬鬃毛，生得非常靠后，露出前面黝黑的脑门，冷不丁一看，这里面倒也可能储存着一点脑子。他用阴沉的目光冷冷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会儿，又细又长的黝黑的手指始终攥着门沿儿。他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我开口问，盖克。看不出他听了这两个字脸上有什么表情，他从门后取出一根纸烟叼在嘴里，吸了一小口，烟雾懒洋洋的傲慢不逊的喷到了我的脸上。从烟雾后面传来一个不慌不忙的声音， 毫无语调起伏，就像玩费罗牌游戏发牌人在说话一样。你说什么？盖格，阿斯格文盖格，那些书的主人。长腿汉子不慌不忙地思索了一会儿，他低下眼皮看了我手中的纸烟，另外一只手一直攥着门沿的那只手落到门后边我看不到的地方。从他的肩膀看，这只手好像在门后做什么动作似的。 我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这个人住在这一带吗？ 我笑了笑，他不喜欢我这样笑，他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说， 你是 Joe Brody 吧？ 他黝黑的面孔绷紧了。 是又怎么样？你想弄几个钱伙计？还是来开开心啊？ 这么说你是 Joe Brody？ 你不认识一个叫 Gag 的人，哼，这可有点滑稽啊。 是吗？也许你的幽默感同别人的不一样，你认为这件事很滑稽。我看你还是把你的幽默感拿到别的地方去，向别人去施展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大师级人物之一，雷蒙德·钱德勒第一部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演播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把明天变晴朗？谁把微风吹得如此贴心自然？眼泪能